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又抽了两口烟，处长很沉重地长出了一口气。 他当时是乌氏国案子的办案人，证据出现问题他当然会知道，但是当他发觉到案件的进展受到阻碍之后，他就找到了我。 当时那个青年是言之凿凿要追查到底的，处长几乎忘不了那时候庄一伟跑到他办公室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会就这么算了的决心，一脸不顾一切的执拗。然而现在也是躺在医院里，气氛变得很压抑，处长抽着烟半天都不说话，而新建和傅志是想到了一直以来的很多事，心里有些吃惊。庄一伟参与的时间竟然比他们最初想象的还要长，而且显然他走的要比所有人都深多了，所以才会出意外吗？新建眼底的神色沉了沉。 乌氏国的案子最初陈瑞找到我就是安排好的， 他当初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绝对没有想到如此的复杂。处长点了点头。 陈瑞为了抗诉这件事儿啊，提前退休，直接把案子交回给了我。在商量人选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那我后来调到高检也是为了这个？ 只是算个机会而已，你本来也不该就这么留在院里。过去高检，你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时间较久的案子。 但是唐大庆的案子会到新建的手上肯定不是意外，很多人不了解内情大概感觉不到。对于新建这种从头到尾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这一步步下来如今紧扣在一起，显然棋盘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然后因为季兰在监察局，所以你在复制找到你后想到了监察局大概会对我不利，干脆想了个办法举报我，让监察局先下来调查，引起注意反而会让我的处境安全一些。 复制在旁边没吭声，他回想着当初去找处长的时候对方的脸色，却没有回忆出太多的端倪。 牵扯在这两个案子里的人到底有多少？ 到最后还是新建问出了这句话。复制记录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有抬头。讯问室里很安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处长一根烟抽完了，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报名字。白长明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个。 这些确定是有关的，剩下的要你们自己去查。 复制实在受不了了，把眼镜摘了下来，使劲揉了揉眉间，即便重新抬起头，眉头也没有松开。 处长，这些人都要查的话，天就要变了。 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敢冒风险在风口浪尖杀了杨顺国，会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造成庄一伟的意外，会有人要新建收敛。这些人别的不说，纯粹为了自保能做的事就太多了。说的夸张一点，处长是要他们对抗整个司法体系。似乎是看出了复制的顾忌，处长定定地盯着新建。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后者没什么表情变化，心里却如暴风巨浪一样根本平静不下来。他第一次知道白长明涉及其中，远在处长告诉他之前，只是任他最初就已经有了底，也没想到这名单里包括的人和影响力会是这样的程度，涉及到的部门太多，以至于已经找不到所谓的突破口了。 这是一张网。 新建难掩烦躁地深吸了一口气。 想要撕开这个网太难了。 为了自己，这些人必然会连成一气。所谓当初唐大庆的案子也好，乌氏国的案子也好，才会能够颠倒黑白，将一切粉饰太平。 当年的案子证据都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就算庄一伟手上有郭淮的鉴定书 也不可能靠着那个将那么多人定罪。现在的情况，想要翻案，除非高检出面抗诉。但是这样，势必就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一份鉴定书只能证明乌世国那个案件当中的 DNA 鉴定与唐大庆的案件有关联，不能算作决定证据。 傅志看着处长，想要从对方的眼底看出丝毫的打算。处长点了点头。 想要翻唐大庆和乌世国的案子，切入口不在这两个案件上，而是在于当年那具被用来顶替郭槐的尸体。 有尸体就肯定是有案件了，郭槐不会无缘无故的炸死，那具尸体很可能是一个被害人，而这个被害人与郭槐有一定关系，这一层关系傅哲和新建明白，只是明白归明白，想要去查一桩已经这么多年的案子又谈何容易，何况侦查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职权范围。 我知道这件事对于你们两个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处长的表情有些感慨。 但是已经太多人为此付出代价了。庄一伟、陈瑞、杨顺国。包括你们两个。这个系统出现的问题不是一两天。不去面对只会成为一个大窟窿。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笑话。郭槐没死的这个真相就像天网恢恢，我从拿到鉴定书那天起就想着有一天借此把这块遮羞布扯下来。 十年前他无能为力是因为环境不允许，但是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很多方面逐渐健全，已经铺垫好了改变的契机，这时候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撕出一个口子。语气说到后边有些激动，处长微微站了起来。 邢建，你们可以的。 处长这句话凝聚了太多的期盼，傅志突然想起之前他去找陈瑞的时候对方所跟他说的两句话。有时候问题之所以没有答案，不是因为方向不对，而是考虑的还不够。那天晚上陈瑞的表情还很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陈瑞也好，处长也好，从一开始想要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一个案子，他们要做的远比看见的要多得多。大概这是一口已经憋了十几年的怨气，没有人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违背自己的良知去做明知道是抹杀真相的事情。就算阴暗其实是相对于光明存在的，谁都逃避不了，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才会知道那有多痛苦。就像当初他去找那个检察官要求抗诉一样，不去做心里会如同有一根绳子紧紧地勒着在搅动，让人坐立难安。然后他们终于等到了今天，用这种接近玉石俱焚的办法要将捆着自己这么多年的这根绳子给扯掉，只不过这一条路会很艰难。傅志看了看旁边的新建，对方一动不动地看着处长，侧脸的轮廓棱角很分明，一如之前无数次他面对压力时的坚定。 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恪守检察职业道德，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法治统一。 这是一段已经烂熟于心的誓言，新建说得很慢，每一个字似乎都是已经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才会说出口，每句话都透着他有些决绝的气势。老处长听着听着，一直忍在眼底的泪水就这么滑了出来，一边有些哆嗦地握了握拳，一边点着头不断重复： 好，好。 一直到被法警带走，他都没有再回头。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过去，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未来。傅志和新建目送着处长被带出讯问室，一直到再也看不见。除了看守所的时候发觉又下雨了，这次没有前几天的大，只是淅淅沥沥的阴霾着天，地面刚刚被打湿。 傅志跟新建坐在车里，看着不断打落在车窗上的雨水，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这时候大概本来语言就有些多余。傅志过了很长时间才打开车里的音响，音乐响起的时候，新建闭上眼睛靠在车座上，感觉旁边的人安抚性地捏了捏他的肩膀。他转过头很浅的一笑， 没事。 嗯， 傅志点了点头，也跟着闭上眼睛放松了下来。处长所说的这一切到底算是一个转机还是又一轮的开始，现在他跟新建谁心里都没有底，只是想到了病床上的庄一伟，想到了刚才处长的泪水，傅志觉得肩膀上的责任很重，重的几乎要把人压垮。